工作日节奏被打乱，周末找到自己的节拍。 我没有当上音乐家， 我就觉得我对音乐 整个专辑最喜欢， 对小朋友愿意听我歌，我就很开心。 海内外演出资讯，深度音乐访谈，环球影音分享，潮流风向标杆。 我是毛 冰，我是谭维维， 我是汤尼尔蔡健雅。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ve Lo. 假日乐享新资讯，节奏打败不开心。现在起，打开耳朵，我们给你好听和好玩。北京新闻广播每周末假日节拍，不用走远，假期就在耳边。 假日节拍，我是浩洋。在每个周六日，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中感受流行文化的动感节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参与节目互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由歌手周传雄演唱的最新单曲《一枝南》。 你的名字难置疑。 这首歌曲呢是由周传雄演唱的《一枝楠》。哎呀，周传雄的歌声啊，深沉而动人，安静的这个钢琴伴奏在伴着这个吉他，仿佛来自一张30年前的照片。歌曲旋律跟名字一样简单，却让人难以忘记。那么一枝楠这三个字讲的到底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啊，就像人生走过这么多年，与无数的人相聚又离别，最后留在身边的只有一寸寸回忆。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开始今天的资讯。最近呢，由李阳执导、卜冠金、王星月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公子倾城》正在网络平台播出。这部剧呢，改编自维和粽子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古灵精怪的江湖侠女遇上了孤傲绝尘的无感庄主，两个人呢，在阴差阳错下感知互换，开启了一段奇妙姻缘的故事。下一条资讯。最近由东方卫视推出的代际潮音音乐综艺节目《我们的歌》第三季正在东方卫视播出。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不同年代的歌手通过声音寻找彼此，两两组合联手创作改编时代金曲。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呢，由林子平、孙瑞联合执导，王可如、刘冬沁等人主演的电影《我的青春有个你》正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这部影片呢，改编自孙瑞的小说《草样年华》，讲述了38岁的建筑设计师周周在晚高峰的路上看到以少女时代的自己为封面的摄影展，于是呢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的故事。再看下一条资讯。由刘铁柱、王庭执导，涂杰、匡牧野、王迅等人主演的电影《嫌疑人之长夜将近》在昨天呢已经在全国上映了。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啊，某市的富豪熊秉成与影视导演石谦在熊秉成的家中被人杀害了，犯罪嫌疑人呢指向了熊秉成的儿子熊浩泽，在市局刑警中队的共同努力下破获了这起模仿杀人案。可是在结案之后呢，二中队的队长张文发现案件背后还隐藏着一桩案中案的故事。最后一条资讯。黄龄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今天晚上的7:30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黄龄的内心世界天马行空又极尽浪漫，巡演现场的舞美和灯光团队将会以此出发，打造慵懒而又浪漫的视觉体验。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啊，歌手黄龄演唱的一首歌曲《特别》。歌曲过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带大家啊领略一下拯救世界的英雄电影是怎么成功出圈的。 想用更快来解 更强烈，我深爱过你的特别，所以不后悔。我们之间暗潮绵延，快乐苦痛都加倍，还是认为你最特别，却不不适合深深的沉醉。就把你当成一个纪念，不敢带成一种伤悲。不曾疯狂的爱怎么能体会， 这首歌呢是由黄龄演唱的《特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首先要说到的是《明日之战》这部影片，是由克里斯·麦凯执导，扎克·迪恩编剧，克里斯·帕特拉、伊冯纳·斯特拉霍夫斯基、贝蒂·吉尔平主演的一部科幻动作片。上映至今呢，口碑和票房可以说是双丰收。这部影片主要讲述了地球在未来遭遇外星物种的袭击，人类面临灭绝，幸存的人类制造出了时空穿梭机，穿越到过去招募战士，将他们传送到未来去拯救世界。那么今天的话题讨论就带大家一起领略一下拯救世界的那些英雄电影，它是怎么成功出圈的呢？提到英雄电影，就不得不提及漫威漫画公司了。蜘蛛侠、钢铁侠、美国队长等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早已是大家心中提到英雄电影的第一形象。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就是漫威旗下的英雄电影 X 战警。 X 战警呢，它是改编自漫威的一部同名漫画，由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自1999年起出品的超级英雄题材的系列电影。这个系列电影呢，目前已经上映了13部。那么 X 战警系列是以变种人的故事为背景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当中啊，有一小部分啊，它存在着基因变异，这部分人呢就被称为变种人。这些变种人呢拥有各种各样的超能力，而一些人呢对于这样的一群异类就产生了恐惧。于是这变种人当中的一个万磁王，为了争取更多变种人的权利，并且让变种人来统治人类、统治地球，他就聚集了一批部下，不断地针对人类进行战争。而另外的一派，同样也是变种人的 X 教授，致力于人类与变种人之间的和谐生存。他呢创办了 X 学院，并且寻找被人类抛弃的变种人，给予他们安全的住所，并且教导他们学习知识，让他们能够合理的运用自己的能力，并且走上正途，培养他们成为 X 战警，保卫人类与其他的变种人。那么作为一部好莱坞的商业电影，观众能够通过这类题材的电影满足自身的英雄情节。那有媒体就点评表示，哎呀， X 战警2当中啊，在金刚狼寻根这个情节上啊，都转了些弯儿。再加上秦格雷自我蜕变以及最后自我牺牲这些人性化悲剧化的情节，让第二部比起第一集来啊，多了一些史诗感， 另外，这么一部在特技制作和剧情上都很泛的漫画电影能够受到如此的欢迎，关键在于影片极好地演绎了漫画中的主要人物。就是影片当中的几个主要角色，无论是从装扮还是个性都极其鲜明，可以说是这几个角色撑起了这样一个系列电影。而且呢，影片当中的配乐也是同样的经典。那么就让我们在激昂的音乐中感受超级英雄的情节气概。这首歌呢是由谭维维演唱的《X 战警：天启》当中的中文版推广曲《错过》。仰望星空啊，向往宇宙是人类永恒的一个理想。同样，敢于离开地球走向宇宙，也必须要有超越常人的勇气和智慧。那么，由英美联合制作的著名科幻片《星际穿越》就展示了这一点。这部电影呢是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马修·麦康纳、安妮·海瑟薇等人主演的一部科幻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根据物理学家基普索恩的黑洞理论之上进行改编，讲述了一组宇航员通过穿越虫洞来为人类寻找新家园的一个冒险故事。这个故事的设定其实特别有意思，地球农作物因为气候转变以及枯萎病经常失收，曾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和航天飞机驾驶员的库珀被迫成为了农民，协助解决粮食危机。 库珀的十岁女儿墨菲呢，发现她的房间书架上的书本啊，会无缘无故的掉到地上，认为这是幽灵现象。不久之后呢，一场沙尘暴就在墨菲的房间当中留下了一个二进制的坐标。两个人开车啊，到达坐标位置之后，发现那是北美空防司令部。基地的负责人布兰德教授向库珀透露了土星附近最近出现了虫洞，认为外星智慧有意协助人类前往遥远星系进行移居。总部在大约十年前就已经派遣了12名科学家穿越这个虫洞，各自降落在多个被认为有居住可能性的星球上。传送回来的资料显示啊，其中的一个以黑洞卡冈图亚为中心的行星系统有3颗星球可能适合移民。那么库珀呢，就答应布兰德教授的要求，担任航天器永续号的驾驶员，前往执行拉萨路计划。此后呢，便是踏上征途的重重考验。跟动不动拯救世界的电影相比，《星际穿越》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写给全人类的一个太空史诗，更是一封写给女儿的温情家书。影片在带领观众踏上绝妙太空征程的同时，更多的还是对人性本质的一种探索，着重于一对普通父女间的亲情以及他们之间超越时空界限的心灵纽带。可能对为人父母的人来说，儿女呢总是自己一生最大的牵绊，亲情也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维系。影片当中的库珀既是人类的英雄，更是自己女儿的英雄父亲。而且像《星际穿越》这样的一部影片，它算是一部探索人性的科幻片，更是一部美轮美奂的太空科教片。这种人文性和科学性的完美结合，也使诺兰导演的作品给人无限的品味空间，自然会让观众去反复品鉴，又从品鉴之中得到一种新的体悟。所以呢，让我们在无垠的浩瀚与空灵中体悟宇宙的博大，感受踏入太空的宇航员所承载的豪迈壮歌。 在遥远星球有一个气球，是我昨晚把它放在那里的。每晚的夜空它都会闪烁，发出来的光芒一直提醒我，只是一颗气球，对我它就像真实星球，循环总会实现，相信我。有话要说，我的呼吸，我的叹息，我的话都为你说，我的努力，我的放弃，我每步都为你走，在你梦想的边缘，总有一个人一直为你，为你守候着他。我得到的，我失去的，我拥有都是你的。你也许无法了解，我给的爱已超乎我以为我能够给的。在遥远星球有一颗气球，发出来的光芒一直提醒我，只是一颗气球，对我它就像真实星球，循环总会实现，相信我。有话要说，我的呼吸，我的叹息，我的话都为你说，我的努力，我的放弃，我每步都为你走，在你梦想的边缘，总有一个人一直为你，为你守候着他。我所有的，没有的，我一切都是你的，我得到的，我失去的，我拥有都是你的。你也许无法了解，我给的爱已超乎我以为我能够给的。为你祈祷，看你睡着，平安很好，对我都很重要。你的微笑，你的吵闹，都是我向往的依靠。 yeah, yeah, yeah, 有话要说， 弃我的叹息，我的话都为你说，我的努力，我的放弃，我每步都为你走，在你梦想的边缘，总有一个人一直为你，为你守候着啊。是你的，我得到的，我失去的，我拥有都是你的。你也许无法了解我给的爱，超乎我以为我能够给的。 这首歌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星球》。你看啊，人类生活在地球上，那地球也是银河系当中的一颗星球。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银河系或者地球所处的这个位置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那么人类又该何去何从呢？又是什么样的英雄带领人们走出困境？哎，中国人在《流浪地球》这部影片当中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流浪地球》是一部由郭帆执导，吴京特别出演，屈楚萧、李光洁、吴孟达、赵今麦主演的科幻电影，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故事背景呢，设定在了2075年，讲述了太阳即将毁灭，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而面对绝境，人类将开启流浪地球计划，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寻找人类新家园的故事。那么这部电影堪称是近些年来啊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剧组在拍摄的时候资金不足，但是却开辟了中国硬核科幻电影的先河。不过呢，自影片上映以来，不仅收获了46.87亿的票房，而且获奖颇丰，包括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录音奖和最佳故事片奖，第30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改编作品奖，第27届华鼎奖中国最佳影片等多个奖项。那么影片之所以能够大受好评，成为一部全年龄段受众都乐意观赏的电影，它是一部彻彻底底的反好莱坞模式的影片。或许呢，以往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已经定格成为一种虽千万人无往矣的个人英雄主义，有英雄一人便可以保万民安康。但是在导演郭帆看来啊，《流浪地球》体现出的是中国农耕文化的烙印和对土地的眷恋，是中国人的故土情结与对家园的眷恋，根植于千年的农耕文明历史，从而让这种科幻叙事理念有了自己的独特之处。这种文化和精神内核让中国式科幻有了一种确凿的可行性。很难一句话概括这部国产硬核科幻影片究竟涵盖了多少内容：家庭、国家、民族、信念、坚持、牺牲、亲情、团结等等。但是很多人认为最能描述这部影片的就是两个字：希望。面对太阳的加速膨胀，为了生存，人类似乎没有选择余地，除了向前还是向前。希望往往是在最绝望的时刻迸发出来的一束光，在这部影片当中，这是一束高达5000公里的光，一束承载着35亿人生命的光。就在这束光的两端，我们见证了超越一切的父子情。刘启和自己的父亲生死离别，似乎在那么庞大的背景下显得微不足道，但真正触动人的正是他们舍小我为大我的奉献精神与家国情怀，给了芸芸众生以希望。其实在空间站爆炸的一瞬间，刘启父亲的名字就已经被刻在了历史当中，这无疑已经是对英雄最崇高的一种缅怀。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是什么呢？拯救世界的英雄电影为什么会出圈？流浪地球给出的答案是，在中国，在这个5000年团结协作，从为了绵延生息而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那刻起，就注定了这种协作团结、万家成国的精神必然会出圈。背井离乡不是终点，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哪里有家，哪里就是终点。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就是由周笔畅演唱的电影推广曲《去流浪》。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界之外，有一个等待，倒数的爱，黑夜慢慢散开，闪烁的尘埃，温暖每个存在，明天的明天还会来，你一直都在，守望在天籁，是一束光，把世界都照亮。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北京我爱你北京》。 连你岁月的底蕴，世上的面容，多少颗心曾为你追随一生，是你浓烈的真情，宽广的心胸，让全世界记住了你的大爱。 倩影，多少的人在这里追梦远望，走进新时代的憧憬，美好的前程。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斗寻找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 晨起日作夜眠， 传说在人间时春，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 猜测着我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美的一段，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雨夏 沧海几千年， 珍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视死如死俘，不舍昼夜， 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10月13日震撼启幕。探索声音传播新路径，开拓声音产业大格局。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